乐毅列传第二十。乐毅者，其先祖曰乐阳。乐阳为魏文侯将，伐取中山。魏文侯封乐阳以灵寿。乐阳死，葬于灵寿。其后子孙因家焉。中山复国，至赵武灵王时覆灭中山。而乐氏后有乐毅。乐毅贤好兵，赵人举之。即武陵王有沙丘之乱，乃去赵侍卫。闻魏昭王以子之之乱而其大败焉，因昭王怨其，未尝一日而忘报其也。燕国小僻远，力不能治。于是屈身下士，先礼郭伟以招贤者。乐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，燕王以客礼待之。乐毅辞让，遂委质为臣。燕昭王以为亚卿，久之。当世时，齐闵王强，南拜楚相唐末于仲秋。西催三晋于关津，遂与三晋击秦，助赵灭中山，破宋，地广千余里，与秦昭王争众为帝，以而复归之。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齐，闵王自矜，百姓弗堪。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，乐毅对曰：其霸王之余业也，地大人众，未易独功也。王必欲伐之，莫入与赵及楚魏。于是使乐毅与赵会文王，别使连楚魏，令赵但睡秦以伐齐之力。诸侯害齐闵王之骄暴，皆争合纵与燕伐齐。乐毅还报，燕昭王西起兵，使乐毅为上将军。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。乐毅于是并护赵、楚、韩、魏、燕之兵以伐齐，破之几息。诸侯兵罢归，而燕军乐毅独追，至于临淄。齐闵王之败几息，王走。保于举，乐毅独留殉齐，齐皆城守。乐毅攻入临淄，进取齐宝财物祭器，输之燕。燕昭王大悦，亲至己上劳军，行赏享事，封乐毅于昌国，号为昌国君。于是燕昭王收齐虏获以归，而使乐毅复以兵平齐城之不下者。乐毅留殉其五岁，下其七十余城，皆为郡县以属燕，唯独举即墨未服。惠燕昭王死，子立为燕惠王。惠王自为太子时，常不快于乐毅，即即位，其之田丹闻之，乃纵反谏于燕，曰：其城不下者两城耳，然所以不早拔者，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，欲联兵且留齐，南面而望齐，齐之所患，唯恐他将之来。于是燕惠王故以疑乐毅，得其反谏，乃使齐节待将。而召乐毅，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待之，谓诛，遂西降赵。赵封乐毅于关津，号曰望诸君，尊宠乐毅以警动燕齐。齐田丹后与齐结战，果设诈诓燕军，遂破齐结于即墨下，而转战逐燕，北至河上，尽复得其城，而迎襄王于莒，入于临淄。 燕惠王后悔使其节待乐毅，以故破军王将失其，又愿乐毅之降赵，恐赵用乐毅而成燕之弊以伐燕。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，且谢之曰：先王举国而委将军，将军为燕破齐，报先王之仇，天下莫不震动。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？会先王弃群臣，寡人心即位，左右误寡人。寡人之使齐节待将军，为将军久曝露于外，故召将军且休即事。将军过听，已与寡人有隙，遂捐烟归召。将军自为计则可以，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欲将军之意乎？乐毅报为燕惠王书曰：臣不宁，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，恐伤先王之名，有害足下之意，故遁逃走赵。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，臣恐事欲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续姓臣之礼，又不白臣之所以是先王之心，故敢以书对。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，其功多者赏之，其能当者处之，故察能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，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事也。臣切观先王之举也，见有高士主之心，故假节于位以身得察于焉。先王过举，策之宾客之中，立之群臣之上，不谋父兄以为亚卿，臣妾不自知，自以为奉令成教，可幸无罪，故受令而不辞。先王命之曰：我有积怨深怒于其不良轻弱，而欲以其为事。臣曰：服其霸国之余业，而罪胜之一事也。练于兵甲，习于战功，王若欲伐之，必与天下图之，与天下图之，莫若结于赵。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，赵若许而约，四国攻之，岂可大破也？先王以为然，据符节难使臣于赵，故反命起兵击齐。以天之道，先王之灵，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己上，己上之君受命击齐，大败齐人，轻卒锐兵长驱治国，齐王遁而走举，仅以身免，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焉。齐器设于宁台，大吕沉于元婴，故鼎反乎立世，季秋之职直于问皇，自武霸以来，公未有及先王者也。先王以为窃于志，故列地而封之，使得比小国诸侯，臣妾不自知，自以为奉命成教，可幸无罪，是以受命不辞。臣闻贤圣之君功利而不废，故著于春秋，早知之事明成而不悔，故称于后世。若先王之抱怨雪耻，以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，及至弃群臣之日，余教未衰，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甚数孽，亦及乎蒙利，皆可以教后世。臣闻之，善作者不必善成，善始者不必善终。昔伍子胥睡听于阖闾， 而吴王远计至营，夫差服侍也，赐之蚩夷而服之姜。吴王不务先论之可以立功，故臣子虚而不悔。子虚不早见主之不同量，是以至于入姜而不化。夫免身立功，以明先王之计，臣之上计也。离回辱之诽谤，堕先王之名，臣之所大恐也。临不测之罪，以性为利，义之所不敢出也。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，忠臣去国不结其名，臣虽不佞，硕奉教于君子矣。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，不察疏远之行，故敢献书以闻，为君王之留意焉。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贤为昌国君，而乐毅往来复通燕，燕赵以为客卿，乐毅卒于赵。乐贤居燕30余年，燕王喜用其相立父之计欲攻赵，而问昌国君乐贤。乐贤曰：赵四战之国也，其民习兵，伐之不可。燕王不听，遂伐赵。赵使廉颇击之，大破立父之军于号。秦立父乐胜，乐胜者乐贤之宗也。于是乐贤奔赵，赵遂为燕。燕众割地以与赵和，赵乃解而去。燕王恨不用乐贤，乐贤既在赵，乃谓乐贤书曰：纣之时，箕子不用，犯谏不待，以记其听，伤容不达，身直辱焉，以记其变。即民志不入，欲求自出，然后二子隐退，故纣复桀报之累，二子不失忠圣之名，何者？其忧患之尽矣。今寡人虽愚，不若纣之暴也；燕民虽乱，不若殷民之甚也。事有与，不相近以告连理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。乐贤乐胜愿燕不听其计，二人足留赵。赵封乐胜为武乡君。其明年，乐胜廉颇为赵为燕，燕众礼以和，乃解。后五岁，赵孝成王卒，襄王使乐胜代廉颇，廉颇攻乐胜，乐胜走，廉颇王入魏。其后16年，而秦灭赵。其后20余年，高帝过赵，问乐毅有后事乎？对曰：有乐书。高帝封之乐卿，号曰华成君。华成君乐毅之孙也。而乐氏之族有乐侠公、乐臣公，赵且为秦所灭，王之其高密。乐臣公善修皇帝老子之言，显闻于其，称贤师。太史公曰：使其之蒯通及竺甫衍读乐毅之报燕王书，未尝不废书而弃也。乐臣公学皇帝老子，其本师号曰和尚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和尚丈人叫安基生，安基生叫毛西公，毛西公叫乐侠公，乐侠公叫乐臣公，乐臣公叫葛公，葛公教于其高密交西，为曹相国师。